片仔才袂放咧。 高涨。 呀，伊人嗯，莫讲阮孙哦，计伊要买啥买啥，计讲讲哦，伊计买买啊，计清空啊，才去行。伊拢无咧看，早啊，煮话嘛早很多。 煮 话啦， 煮话来 哦。哎，拢煮话来。要高赞嘞。这阮孙 呐。嗯。嗯。嗯。嗯。嗯。嗯。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哦哦哦 哦哦哦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是 嘛？是嘛？是嘛？是嘛？是嘛？是嘛？ 是嘛？是嘛？是嘛？是 嘛？是嘛？ 是嘛？是嘛？是嘛？ 阿姨是嘛？是 嘛？ 是嘛？是嘛？是 嘛？是嘛？是嘛？是 嘛？是嘛？是嘛？是嘛？是嘛？ 是嘛？是嘛？是嘛？是嘛？是嘛？是嘛？ 是 嘛？ 是嘛？是嘛？是嘛？是嘛？是嘛？是嘛？是嘛？ 是嘛？是嘛？是嘛？是嘛？是嘛？前伊已经 用好，叫咧，遐车拢直直走来走。 拢无法做人比较会 啊。嘿啊，啊车拢直直走来走去啊。 哎，我做伊点么子去？ 嘿啊，啊搁伫遐哩哩笑诶，搁我吵死人。哎， 啊拢无人通通比较会哦。早起为着要比，我早起拢买二十一公斤去赛哦，我唔。我叫生气嘞！我讲咱都以前要入去，咱就去做就好。阮囝讲叫落白带去出来，我还是要跑唔明啊！ 啊，你无靠边靠边？ 有啊，坦白讲，哎，我甲讲唔听，啊，拍上去警察，会来甲你 查嘛？ 我那会付过过啊？ 会啦。 我讲，我这活动会更早的，安尼就会去咯。你咪真的更不友好。啊！咪在罗新农呀， 对啊， 那无咱卖做啊， 吵死人！那车几个？ 那无咱卖做啊，是讲是讲咱无做，家一个定遐坐遐痛苦，吼，无咱真咱怕了做。我讲，伊讲，我甲你讲唔听哦，那是罗安尼，我当来叫我叫我同事先讲。好，我站起来去啦，哎呀，乱啦！ 我拢唔敢提伤多去的，惊去提伤多去，你先报告，我无要滴啊，啊，我最少同。 袂啊， 袂哦，我拢唔敢提伤多去，我讲提伤多，唔知讲提无三公斤，我无爱滴啊，我就要报告咯。嗯， 就好啊，无聊。 系啊，啊，昨昏有对一寡鼠仔壳， 鼠仔壳唔滴啦。 唔是啊，较正正的吼，浪费的咧。 用银行顶的。 啊，用公堆啊，正正的。 无，正个红 包。啊，我阵昨昏吼，是咧，昨昏礼拜我阵个呆呆伫阮哩在阮厝个边仔。哎 呀。 我阵个呆呆。 是啊， 甲狗血拢足有贵的。 无啦，狗血有，狗血壳有啦。 狗血变到壳无。 狗血壳有啦。啊，是的。 是啊，有啦，有肥啊。 有肥就无咧扣肥啦。伊个裤，迄个黄色，搞个头用只裤在顶，一落落掉，两刀劈得死啦！鞋壳无啦，鞋壳我， 鞋壳我整第一包给伊，是迄个人嘛在顶。 差不多哟，阮小妹很多，背一堆一堆，我鞋壳也变来背吼。 正正的哦，公腿也正正的吼。有粗啊？ 啊，有粗点头一样 啊。 无时间。 用错啊！ 喏，然后这个都阮孙呐，我们在伊讲无菜椒，无菜丝片哦，好啊。阿杰，阿杰最近无来啊？嗯， 伊说 转去啊， 嘿。啊，好天都都含， 准备都拍 啊。哎呀，哎哎，给给像咱的这块钱就够哦，三百。哎，这中的两百五。 安尼你无买哦？ 啊，我遐也无贵，拢无在拍 啊。啊，你的门口。 啊，我的门口不错位。 你有千年 拢查，哦，千年查好了，哎呀，唔得，甲你讲查的哦，佫袂以前不能教的哦。去到我们，我会定解遐哦。阮囝讲，安尼下袂用的，三工去落店，三面大院的吼，那要我等下，我会 请 等 下。叫你来收客。 阮囝叫了去到来阮来。我都唔好讲，你阿娘是要听我，我 唔就久啊，小看会当拍啦。 哎呀，即卖，哎，头刷不着车，你敢叫遐车个个个遐油要急死，阿娘无开咧，人通刷位。 你像这台啊，像这啊， 啊，像这是我拍几只？ 啊，要拍侪个啊，要拍侪个。 我 拍这个， 哎，阿你拍多久？我爱出无的，我若八九岁人，八拍到爱九岁，人我出钱的老 母。傻傻的，大家想想的。 我唔记得是咧白话咧想。啊，你若拍多久哦？人出厝买较少啊。我拍九岁，八九岁哦。哎，拢不存在过。 有够。 幼犬啊。哎呦，啊，无得话，阿我想的买衫呢，都，买，食饱，啊，食饱就可能无用了，该是个什么什么来运动啊？啊，哎，是这你在放队？唔是，唔是，不出门嘞。